啊，舊年六月東北嗰個係吳亮星做主席嘅。 係係係。咁但係再之前即係阿曾玉成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即係再之前啦嘅東北好似話你個翻嚟就喐啊嘛。你記唔記得有單咁嘅嘢啊？ 係啊， 佢係會通水㗎嘛。係咪、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次佢通唔到水，事實上係連即係呢個突然嘅 arrangement 呢係連阿曾玉成都嚟唔及呢即係去即係大家去叫做協調啦。咁 正常咁分析呢即係我就覺得咁就大家連包括建制派呢都係冇期望嘅。即係大家覺得係做一場戲嘅。嗱呢一場戲個劇本係點樣呢發展到去最後尾嗰兩個星期嘅時候呢劇本一就係預計呢已經係過唔到㗎啦。咁呢爺呢就將呢個責任呢係交俾成個反對派嚟陣嘅。 哦，系啊， 系咪？呢个系我上个星期嗰个讲法啊嘛，根本佢从来都唔想过嘅、理由听翻上个礼拜大军训、好啦，咁佢做呢场戏点样将个波 send 咗俾泛民呢就系、你反民主嗱，你谂下寻日黄国兴嗰段说话喺呢一个嘅立法会，系咪揸住个纸牌啊，揭咗出嚟、哎呦，你就系民主罪人啦，你继续想保持千二人，跟住嗰个自由党个前乜 Q 我唔记得咗咩名啦，就话诶、多谢你啊，多谢你泛民啊，帮我继续千秋万代，屌我谂下。喂，大佬啊，嗰个讲紧行政长官，唔系讲立法会最少功能组别咧，吓、你冇咁大支嘢啊，大哥。我听完之后，喂，但系起码佢大家本来谂住配合个剧本， 系， 所以咧佢就玩到好尽，算好尽就点咧？我要四十一票，包括埋刘皇发嗰票在内， 嗯 ，OK， 嗯， 即系显示咧我哋嘅忠诚。点知就系、因为佢确实，如果你已经发完言啦，官员又答辩完啦，咁咪投票咯。 其实大局咧，肯定系过唔到嘅。但問題就係其實佢最後尾個盤算呢佢係會賴落去民主派到嘛。 冇錯啦。 咁但係問題而家冇得賴因為佢自己離咗隊呀拆曬呀。 冇錯啦、啊。所以呢嗱個劇本呢就係、咁樣走個樣啦、 啊。 你諗下今日環球時報嗰篇文啦。叫做咩反對派玩大料嘛。大家上去衰 咗。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劉皇叔玩大料。 喂仲好笑喎環球時報今朝發完嗰邊寫評之後呢下晝諗住又再發啦。依然係好似呢個 template 咁啊。我哋做會計師樓最多 template 㗎啦。嗰封信改改個名嘅咋嘛。由阿龍改咗 Anthony 或者改咗院長嘅咋嘛。 咁冇啊。 係咪個日期又改改佢嘅咋嘛。咁就搞掂㗎啦。個 template 嚟㗎。啊！點知點樣太耐 Q 大佬？ 即係俾阿邊個 fix 曬喎？俾阿呢個民建聯 fix 曬喎？ 因為阿爺今次本身都想贏到盡啊嘛！ 啊，而家唔得啦！而家唔得啦！而家變咗 贏到盡嘅原因就係在於咧，第一我想過，你唔俾我過啊嘛！玩大佢咯，將個責任拋咗俾你哋咯，你又唔好叫自己做民主派啊！嗱，如果我從佢嘅角度，我會諗到呢個思考㗎。以後日日屌你啊，喺條街度。 但係而家咧，你知唔知？ 喂，做乜你攞咗我票啊？ 係啊， 還我民主喎！屌，所以我尋日見到佢嗰啲咧電視嗰啲熒光幕咧，屌好似我哋嗰啲集會咁啊，仆街！ 係係， 還我民主，還我選舉權。 嚇嚇嚇！但係你而家你知唔知咧？我琴我啱啱我見到有個網友咧喺度話，我好期待咧，聽日會有即係報紙嘅標題啦，就出一個咁嘅標題，就係話，即係以呢個建制派為多數嘅議會咧。就否決咗呢一個即係政改方案啦，咁樣樣。 唔係應該話泛民建制聯手、反對政改方案。 嗯，唔係嗱，即係咁即 係反對或者否決不民主嘅政改方案。 唔使聯手啊！ 呢個係蘋果 啊！唔使聯手嗱，即係講真，本來咧其實可以衰敗游榮嘅，衰敗游榮嗰樣嘢就係話你通過唔到都好，起碼你係叫做係支持政改嗰個多數係多過呢個反對政改㗎嘛。 你諗下、我唔知個包仔用乜嘢腦去思考問題。劉皇發幾廿歲人、都話身體唔好。四十票對廿八票同四十一票對廿八票有幾大分別？ 冇分別㗎，冇分別㗎、但問題就係 好大嘅分別。 我本來喺度諗緊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尋日喺度諗緊今晚點噏嘅時候， 大局係冇分別嘅。 我都諗緊，喂。我哋点样拆嗰个局啊？就系将人哋推咗个波俾我哋嘅时候咧，我点样可以咧踢翻走佢啊？ 唔系大局有分，大局系冇分别，但系问题咧，你要包埋嗰班乡试派仔要就系表忠噶嘛？因为嗰一班人后面楞住一大堆社团喺度啊 嘛。正正就系你谂住赢到尽，就话俾阿爷听嗱，我哋团结到咧，包括有乡试派，包括有工商界，包括有基层劳工。即係工聯會啊！我所指嘅意思係、喂，嗰啲人喺度係支持你、撐你嘅政改方案㗎。咁、所以咧要數到盡四十一飛咯。

屌你咩講撚完啊，都唔知喺度講乜嘢。總之就話我原本就一人一票嘅選舉，而家冇撚咗。 嗯， 你咩鑊啊？你屌你咩？你班友仔爭取咗30年，你唔係想要個一人一票嘅咩？喂，我都識同佢講啦，而家放鬆曬，多謝你。 嗯， 啊，你班友仔塌咗 Q。系嘛？ 好啦，即 系 而家如果你话系习近平嘅话啦，今日我都听过阿李慧莹讲啦，咁就系其实而家即系你就算系讲阿爷，佢想唔想过都好，其实佢都承认有好多阿爷。但系如果系讲到习近平嘅话咧，我谂你同佢都一样嘅，就系话你相信佢系想过噶嘛？习近平系 咪呢个系我从美国佬收嘅风嚟嘅？因为我上一次咪讲过咧，嗰个布鲁斯金学院咧，有一个叫 Richard Bush 嘅人咧，即系对香中国问题好有经验嗰、那个。是由80年代呢、這、一個唔係90年代克林頓當政開始做即係中國問題專家，佢就咁同我講，佢呢個説法我都講，即係講得講得通嘅。 嗯， 佢話呢個係一個中共嘅投資對香港。 嗯 我 make 咗個 commitments， 佢希望可以日後好 gradual， 即係慢慢， 嗯 好穩定咁樣去過渡、對香港嚟， 即係起碼叫有啲變數嘛。 冇錯啦，即係佢覺得喂。如果你諗下，喂，咁我諗下又係喎。你作為如果你假設你係習近平嘅話，你會點諗？ 嗯， 喂，我13億人，幾廿個地區，有西藏啊、新疆啲問題，喂，就呢樣唔好煩我啦。 嗯， 你幫我解決咗就得啦，你唔好製造問題俾我得噶啦。喂，佢日日就係 problem solving 嘅啫嘛。 嗯， 咁你話俾我聽，如果呢一個係得嘅，可以解決到香港人嗰啲煩惱嘅，但係我又控制到嘅，咁何樂而不為啫？ 嗯， 咁咪梗係想過到啦。但系佢身边嘅人喺形势系完全判断错误咯。 嗯， 你可以理解噶，因为你2013年嘅年头，戴耀廷提出一个反占占中啊嘛，咁佢要反扑呢个反占中啊嘛，因为惊佢惊真系破坏到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社会嘅安定啊嘛。 嗯， 所以佢就摆硬嚟一个831落呢一度闸。 嗯， 等你哋降低晒所有嘅期望，判断错咗啦，香港人反弹，因为你差佬又太 Q 嘛。 嗯。 放出嚟弹嘛，冇料到会出嚟弹嘛，搞咗70几日啊嘛，好啦，作为强硬人嘅人嘅思维就系、是、我乘胜追击，我要你一铺清台，你玩啦，你班粉肠，咁习近平喂，屌你唔好日日喺度讨论香港问题啊，佢一日都唔会有5分钟倾香港问题啦，系嘛，倾西藏问题都可能系10分钟啫， 嗯， 新疆嘅问题可能都系15分钟，一唔日日倾啊，咁我信你。呢一套嘅方法係解決到嘅、 嗯， 你話唔過唔到，咁而家嗰班友仔就唯有咁樣同習近平講：，屌班友唔肯過，屌個商我借呢個機會打殘佢哋啊，撲街咁樣。咁而家塌撚咗橋， 而家唔得啦，你而家係輸曬。 喂，我係習近平都問責，即使我同張德江幾 friend， 你唔好理佢係咪江派都好，我都要你問責。 嗯、 你個撚樣，你話幫我聽得噶嘛？ 同埋佢係 我屌你啊！ 佢係有別於習近平。 你個咩鑊啊？ 佢係有別於習近平。 我咁辛苦同美國佬講完，美國佬冇嘈啦。跟住歐盟所有嘅領事都係同泛民喺度游說，喂，做場咁嘅大戲，你竟然可以做到咁嘅結果，8票对28票， 樣衰到震。 喂，大佬點同人解釋啊？喂，如果習近平啊，如果話佢係要收嗰個報告咁你点样写啊？一系你就写错， 解释到 写38， 要 JR 对28，加多个3喺前边，点搞啊？ 你连简单嘅数字你都比唔过人哋，惨 吓！你话帮我听，香港喺我控制，8票对28，你话帮我听，最大镬嗰啲系泛民嗰班契弟啊嘛，你叫我打压佢啊嘛，我咪做咗咯。 啊，所以 我昏埋美国佬，搞埋咁欧盟嗰啲欧美势力嚟揿 Q 佢。 喂，所以我哋系咪？ 喂，原来我自己有唔掂啊？ 系咪要密切关注一个人家安危咧？张晓明。 哦，咁啊，除咗嗱，即系双张啦，呢个叫做系。 系咯。 即係張曉明同埋張德江啦，咁張德江其實嗰陣時一直喺度主催緊呢個強硬路線噶嘛，即係相對於習近平係嘛？ 張曉明又係， 係 張德江又係，梁振英又係， 嗯， 所以呢個問題上邊咧，今次阿李慧玲冇講錯啦， 嗯， 如果你係阿爺，你係習近平都好，玩仔棋啊， 嗯， 原本佢諗到個即係最絕妙嘅方法出嚟嘅。是过唔到啦，我真係睡唔到啦。 嗯， 咁唯有将个波抛俾班契弟，我一 Q 清佢哋晒台。 冇啊， 佢2016佢哋输到扑街，咁我有功课交啊嘛，扑街。2017佢就输到扑街，我功课交啊嘛。咁而家就系攞翻民主个旗帜翻嚟，几好睇啊！本来屌， 嗯， 而家攞唔到，真系大眼镬啊！屌，系嘛？ 嗯，咁所以喂， 院长有咩阴谋论？ 院长， 我一开头咧阴谋论啦，咁我谂谂下，应该都唔系嘅。本来我谂住咧，会唔会系我都认同阿土嘅，即系共产党系唔想过嘅，即系某一个派别就系、是。咁、嗯、会唔会佢哋惊咧？突然间临时民主派突然间有三条友癫捻咗？ 诶、欸，呢、這个系都系另外一个阴谋论。今日我唔知系听新闻定边度听到咧，就其中一个解释建制派讲咧，就话可能中联办落咗 order 咧，等多两日啊，再碎多三四条友、啊。 但我覺得呢個其實佢 呢個托詞嚟 嘅， 我 覺得佢哋就諗住係唔想過嘅，咁佢要 100% 保險。 但係講呢啲咁嘅嘢嘅人係好快死喎！你諗下，你將個責任交俾中聯辦喎，而家係 咪？所以個個 中聯辦都自身難保啦，係 自身難保一樣嘢。 所以你打俾中聯， 如果冇離開嗰個會議廳，佢哋喺曬度投贊成票。如果泛民即係有幾條摩龍投撚咗贊成票，咪過去咗咯。 你老老實實不如。 唔係，所以佢唯一買嘅希望係點咧？佢而家呢個，但我覺得係藉口同托詞嚟嘅，就話咧，其實咧，我搞掂咗幾條友，咁我諗住咧，等撚埋個投票，咁諗住係過嘅政改，佢咪係有咁解釋，但係肯定唔可能啦。有乜可能三四日之內改變啊？除非你揸住嗰條友啲醜聞，我要爆啦。 唔係啊，你揸住某人嘅醜聞，佢都冇爆到啊。 唔係，佢咪喊苦喊屈咯，屌！尋日。屌你乜！我以为佢啱去唔系如馆翻嚟啊，开立法会啊，大哥， 嗯， 系咪啊？喊乜卵嘢啫？ 共产党要 check 阿保皇党，究竟点解唔投唔开会，走咗出去？会唔会系勾结外国势力啊？ 我觉得未必， 唔系啊！呢、這个外交部系咁讲噶，即系其实系 有好多屋企人嗰啲有外国护照啊，屋企人又外国喺外国、 啊。唔系啊！佢今日即系系讲呢样嘢，外交部今日佢系评论政改呢单嘢，佢话即系慎防外国势力咩嘛？咁但系而家最大嘅责任当然系即系建制派啦。咁如果讲外国势力系咪同建制派勾结咧？哇！咁你真系要查清楚、啊。喂，休息一阵先。